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为了调查广东官县谁参与了鸦片走私，林则徐搞了一场官封试，并把官封试的匿名试卷拿给邓廷桢看。 钦差大臣行辕内，林则徐接着对邓廷桢说，巡江御史怀疑广州协与广东水师将变有查私纵私之嫌，点出了韩兆庆、蒋大彪、王振高、安保泰、梁恩生、伦朝光六人之名，但证据不足，皇上叫余弟来广州密查。这次官封试，三大书院的诸生匿名揭发了一批人，又有他六人的名字，韩兆庆恐怕则有攸归呀。一听韩兆庆的名字，邓廷桢这脸色可就暗下来了。皇上派钦差到广东进言，隐含着对邓廷桢的不信任啊。林则徐口衔天命，全体广东官变的仕宦前程、生死荣辱都在林则徐铁笔之下，连邓廷桢也不例外。过了好半晌，邓廷桢抬起头来，这个时候说话可就差了点底气了。 少穆啊，你准备如何处置啊？ 林则徐语气诚恳， 谢军兄，我来广东谨言，没有兄鼎力相助，只会一事无成，我想和兄商议一下，拿捏出一个分寸来，既要杀一儆百，以儆效尤，又不能让广东官场人人自危，水至清则无鱼吗？ 邓廷桢掂量着水至清则无鱼的意味，谨慎探问， 广东之水的确不清，乌龟王八水至泥鳅，如鬼如魅，如网如梁，少穆啊，想把这池污淖清理到何种田地啊？ 林则徐思虑多日才想出一个办法，他征求邓廷桢的意见， 承办一小尊儿，微服一大片，行不上高官，文官三品以上，武官二品以上， 即使参阁罢黜，也要保全体面。哦，如何才能行不上高官呢？林则徐明言，行不上高官是想换取邓廷桢和广东大员的全力支持。在广东禁言，没有谢军雄和广东将军阿京阿、巡抚宜良、粤海关部堂玉坤、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的鼎力相助，玉帝我寸步难行啊。巡江御史的名单上有几十人，匿名试卷上也有几十人，我建议拘训两个名单上共有的人，有罪严刑查办，无罪还你清白。韩昭卿是二品武官，你我二人曾联衔保举他出任永安镇总兵，兵部的批文刚刚发下，要说保举不当，余弟我也有责任。此人由谢军兄来审讯，我只审讯守备以下之官便。林则徐这已经把姿态放得很低了，只字不提彭凤池和马臣的密查名单，以免让邓廷桢怀疑自己暗中调查他。他想大题小做，给广东高官们留下充分的回旋余地，避免拔出萝卜带出泥。邓廷桢听出了这弦外之音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哎呀，少穆啊，广东烟毒泛滥成灾，余兄是有责任的，但如何治理却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啊。众力之下，人心贪盛，哪个封疆大吏能做到必绝风清啊？啊！广东的海岸线曲曲折折，绵延千里，烟贩毒枭巧于收藏，巡海官便善于贿逆，他们在犄角旮旯里藏几箱鸦片，你就是折腾得天昏地暗，你也找不到啊！皇上要禁烟，我也心急，连发县令严打严查，下边的人却万变不离其宗地敷衍于你，逼急了他们就抓几个小鸡小鸭应付你，真正的虎豹豺狼大毒枭一个也抓不到。余兄我有时也想承办几个徇私舞弊之官便，但是广东事务繁杂，总得有人去办呢，海防也总得有人去管，贼盗总得有人去接纳，你就是把通省文武官员都弹劾了、罢黜了、惩办了，换一批人来，不出三个月照样乌烟瘴气。林则徐娓娓而谈，如对老友。谢军兄的苦衷余弟理解，余弟只带了几个随员来广州，生怕办砸了差事啊，辜负皇上的重托。这次收缴鸦片规模之大，数量之多，前所未有，我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，没有谢军兄和豫官部官军们等人的鼎力相助，我什么事儿都办不成啊。但是要是不抓几条大大小小的鱼，皇上那儿恐怕交代不了。邓廷桢明白了林则徐的意思。哦，皇上派少穆你专办禁烟，从接到廷记那日起，我就疑心皇上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。福生于威，祸起于疏，你少穆一到广州就万众瞩目，犯死纵死之徒全都收摄心神，躲在旮旯里盯着你的一举一动。广东的问题虽然很多，骤下猛药却可能适得其反。你的主意好啊，行不上高官 罢黜的人要保存体面，嘿嘿，这样才可以减轻官场震荡啊。少穆，你说要惩办几个人以收敲山震虎之效，我赞同，但是韩兆庆晋升永安镇总兵的谕令这已经下来，只差宣布了，他位列提镇大员，处置他得先奏报皇上允准，不是？林则徐听出来邓廷桢不想对韩兆庆下重手了，打狗不能不看主人的脸。林则徐说，谢军兄，韩兆庆是你的得力干将，但我们不能只抓小鱼小虾，总得抓一两条大鱼吧。邓廷桢和林则徐对视片刻，林则徐目光坚定不移，似乎不可再退。邓廷桢叹了口气， 哎，国事与家事，国事为重，国情与私情，国情为重。韩兆庆位高权重，要说他亲自驾船护司，没人相信，他的下属护司余力送些兵境受境分润就够他受用了。不过此人是立过功的呀，少穆，对这个人最好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，做出摔的姿态却不摔。依我之见，定个失察之罪，免职回家吧。 邓廷桢的眸子里闪着探寻的微光。免职与革职仅一字之差，含义却大相径庭。林则徐不愿搞得人人自危，鱼死网破，点点头，余弟所说的保存体面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哦，我也有一事相求，我手下有个叫马臣的，原本是湖北府标的游击，因为家丁收受贿赂被巡江御史告发，皇上没有细查，一怒之下将他罢黜。但此人忠诚可靠，办事精勤，因为小瑕疵而弃之不用，着实可惜呀。余弟想让他官复原职，在广东水师当个游击，不知谢军兄愿不愿意带余弟出面写个折奏保举马臣。邓廷桢立即悟出这是一种交换，一种暗示，一种让步，一种安抚。潜台词就是韩兆庆是邓廷桢的股肱，保存韩兆庆的体面就是保存邓廷桢的体面，而马臣是林则徐的得力助手，让他官复原职，这就是给林则徐面子。邓廷桢点点头， 少穆，你想保举的人我岂能阻拦呢？ 林则徐也点点头， 好，那就一言为定了。 邓廷桢心领神会，就这么定了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几天之后，广州府县的文官、水陆协营的武官、粤海关的税官等穿戴一新，陆续来到总督衙署开庆功会。韩兆庆骑着一匹爆花葱，刚绕过大照壁，就见蒋大彪和顺德协守备伦朝光站在大石狮旁边，比手画脚，眉开眼笑，不知道跟那说什么呢。韩兆庆把马缰交给随行亲兵，高声道， 你们有什么喜事啊？也让我听一耳朵。 朝廷的任命书送达广州之后，消息不胫而走。伦朝光一见着韩兆庆就庆贺道， 哎呦，说曹操曹操就到啊， 听说大人只等朝廷派人接替大人的副将之职，就要去湖南当总兵官了。伦朝光50多岁，虽不是韩兆庆的属官，却跟他极其熟人。恭喜恭喜，下官恭喜韩大人晋升总兵，您得赏杯水酒喝吧。蒋大彪也在一旁巴结道， 韩大人立功受奖升官发财，您老准是头一份啊。 周边几个军官看见韩兆庆也过来打哈哈说恭维话，一个说韩大人吉庆有余，另一个说韩大人好运，第三个吹捧道，那是当然，韩大人率领水陆各营封锁商馆和黄埔岛，把1000好几百衣裳和水烧整的是服服帖帖，肯定得有赏啊。在众人的吹捧和恭维之下，韩兆庆喜笑颜开。这个时候总督衙门内传来了叮叮当当的金铎声，大家立即脚步砸踏朝院内走去。大堂的台阶上摆了一溜长桌，邓廷桢、林则徐、阿京阿、宜良、玉坤和关天培坐在台上，100多名文武官员站成6行，每行前有几个武凳，是为7品以上文官和3品以上武官而设。八旗兵副都统英龙、广州协副将韩兆庆、顺德协、三江协、大鹏营、水师营的副将和参将们依次坐在左侧，候补知府于宝纯、南海知县刘师禄、番禺知县张希宇、香山知县梁兴元等文官坐在右侧。可是大家很快就发现有点不对头，邓廷桢通知各协营军官来开庆功会，事先散出风要晋升和奖赏一批官员，可这会场的布置它不像是庆功会，好像是奖惩会。台阶的左侧有一张桌子，上面摆着一溜崭新的顶带，水晶顶子、砗磲顶子、素金顶子、阴纹漏花顶子等。桌子旁边有2只钱柜，柜上有大红绸扎成的彩花，显然是准备授给有功之人的。但台阶右侧可还摆了5副木枷呢，为会议平添了几分肃杀之气，显然这是有人要受到惩罚呀。蒋大彪心里可就犯嘀咕了，跟几个军官交头接耳， 怎么着，今天不是开庆功会吗？我看这意思怎么有点像赏罚会呀？ 是，恐怕有人犯了案了， 不止1副木枷，5副呢， 看来有人要倒霉， 这也不知道谁犯事了。 林则徐咳嗽一声对钱江说， 点名。 钱江拿起花名册站在台阶上高声唱名，八旗兵汉军副都统英龙。林则徐立即摆手叫停，纠正道， 大人， 点名不带官衔。 钱江脸色一窘，重新点名。英龙。英龙的左手托着2只山核桃，转得嘎吱作响。他见这场面不是喜庆模样，把核桃就收起来了，一本正经答道， 有。 韩兆庆，有。李贤，有。伦朝光，有。蒋大彪， 有。 钱江用了一盏茶的功夫念了100多人的名字，最后念道，马晨， 有。 大家伙的目光全都转向了马晨。马晨是外省人，没穿着官服，广州官员们不认得他。只见他长着一颗豹头，一双虎眼，脚穿抓地老虎快靴，身穿灰式布短衣，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差别呀。他站在队列的后面，像一只花斑豹挤到狼群里了，有点那么不伦不类。钱江禀道， 启禀林部堂、邓部堂，点名完毕，应到武官62名，实到61名，应到文官32名，实到31名， 应到税官七名，实到七名，未到者一个请病假，一个出差在外尚未归来。 邓廷真的脸色毫无喜气，绷着个脸皮站起身来了。 现在开始会议。自从林部堂到广州禁烟以来，三个月过去了，诸位官变率领所部官兵严查严防，收缴鸦片20283箱，悉数销毁，完成了一件大工业呀。本部堂会同林部堂向朝廷奏保有功人员加官晋级，经吏部与兵部分别审核，均获允准。现在请巡抚宜良宣布受奖者和晋级者名单。 官变们全都竖起耳朵支棱着听。宜良抖开一张黄绫表纸，清了清嗓子。 上谕，钦差大臣林则徐、两广总督邓廷真、粤海关监督玉坤，督率广东官变和海关变员禁烟有方，收缴宜商20000余箱鸦片，悉数销毁，拿获内地人犯1600余人，收缴烟土烟膏461500余两。烟枪42741支，烟锅212口，经朝廷审核，特予奖赏，赏林则徐御笔亲题福字一幅，赏邓廷真御笔亲题寿字一幅，赏玉坤御笔亲题禄字一幅。 林、邓、玉三人依次起身，打下马蹄袖，行309叩大礼，从宜良手中接下道光皇帝的谕上。宜良接着念： 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领变兵收缴鸦片，冒风涉涛，不辞劳苦，成效显著，着赏黄马褂一件。八旗兵汉军副都统英龙督率变兵查烟消烟，消干操劳卓有成效，着加一级，赏双眼花翎一只，翡翠如意一件。 关天培和英龙下了台阶，行礼领赏。宜良接着念： 原广东省南雄州知州候补知府于宝纯办差得力，忠诚勤勉，着接任广州知府，晋升四品。原广州知府朱尔杭阿着进京续职，另有任命。广州协中军副将韩兆庆勤奋屈躬，察思有功，着晋升为湖南永安镇总兵。虎门水师营参将李贤督收趸船鸦片，白天临池督促，夜晚宿场巡查，背极辛劳，毫无松懈，加一级。南海知县刘世禄督率衙役和在籍士绅边查保甲，报获烟案110起，捕获贩烟煎熬吸食人犯126名，缴获烟土8200两，烟膏162两，烟枪1313支，烟锅21口，加一级。 念到最后，原湖北省府标右营游击马晨梳理广东水师威远炮台游击，待朝廷允准后转正。 受奖文武官员们喜气洋洋，蒋德彪一直竖着耳朵听，但宜良一直没有念他的名字，蒋德彪可就不由得渐生一种不祥之感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。 蒋大彪、王振高等人领到了什么处罚？林则徐坚决查禁鸦片又埋下了什么隐患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

你的人生啊，这才真正开始呢。 高考不是全部，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北京故事广播。